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周主灭齐，这意味着北方将被统一，陈朝与突厥势必不愿看着周朝做大，一定会想方设法对宇文邕下手，因为太子宇文赟现在根本看不出明君之志，如果宇文邕一死，周国就会群龙无首，形同散沙。照这样的推测，燕无师必得趁早出现在长安，出现在宇文邕身边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他没有死。在当世五大高手围攻之下还安然无恙的燕无师，从此名望地位必然更上一层。不管这种名望好不好，大家总归会投鼠忌器，不敢轻易对宇文邕下手。但问题就在于，现在的燕无师虽然没死，可同样受了重伤，魔心破绽还在。更麻烦的是，不仅性情大变，还分裂为好几个性情，其中有的性情更会说本人的坏话。这要是拿去唬唬普通人也就罢了，在聪明人面前就很容易露馅，更不要说窦燕山、段文鞅这样的人精，肯定试探一下就能看出不妥了。沈乔正在沉思之际，燕无师已经将唐人的腰都啃完了，正在朝大腿部分进发。看到这副模样，谁能相信此人是燕无师？他若是在段文鞅等人面前这样表现，十有八九会被人打得连渣都不剩下吧。沈乔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拉着人进了一间食肆，坐定询问。 方才你也听到那人说的了，可有什么想法吗？ 燕无师掀起蜜梨，将剩下的糖人都咬进嘴里，两颊咀嚼，一动一动，面无表情看着他。沈乔涵养绝佳，可见状也忍不住嘴角微微抽搐。 你现在虽然是谢灵的性情，但应该也能听懂我的话吧？ 嗯。 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我直接带你回长安寻你的徒弟吗？ 不，传讯给他们。 也行，等边延梅收到讯息过来与你会合，你们再商议对策。幻月宗在齐国的势力不小，等入了齐国，应该就能找到幻月宗的人了吧？具体该如何传讯？ 不记得了。 罢了，此事且从长计议，等我们到北周再说也不迟。 说话的功夫，伙计已将饭菜端上来。这里的条件要比之前他们在小镇好上许多，可点的也不再只是羊肉汤和油饼，大冬天的盘子里还能看见菇菜的影子，殊为不易。此处位于集市中心，他们临窗而坐，正好从二楼往下看，楼下做小买卖的人颇多，吆喝声、讨价声此起彼伏。在他们楼下正好有一个人在跳舞卖艺，他手里还抱着一根硕大狼毫，伴随他翻跟斗或跳跃，沾了水的狼毫会在地上拖出一条飘逸轻灵的痕迹，细看竟是模仿东晋王右军兰亭集序的行书。这个表演新奇有趣，很快吸引了不少人聚集围观，本地人未必个个都识字看得懂他所写的内容，但卖艺人姿势利落优美，每每能够赢得许多喝彩。沈乔见燕无师看得专心，本也漫不经心地跟着扫了一眼，却在看见地上狼嚎拖过留下的那些字迹时心弦一动，忽然就有种触类旁通、醍醐灌顶之感。那人的功夫甚至算不上武功，仅仅只是粗糙的市井拳脚功夫，但他很聪明，将西域舞蹈与拳脚相结合，既像在跳舞，又像是在杂耍，中间还能抽空写字，旁人看着有趣新鲜，有钱的给几个铜板也就足够这个卖艺人一天的吃喝了。但此人并不因为别人仅仅是在看个热闹就随意敷衍应付，即使用硕大狼嚎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写出的兰亭集序并不好，放在中原立马能惹来无数行家嗤之以鼻，然而他一笔一画认真专注，浑然忘我，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之中，双目一瞬不瞬盯着地上，落笔轻重，筋骨圆瘦，不肯丝毫马虎，舞道十分玄妙， 他讲究天赋，讲究勤学，更讲究悟性。有时候苦练数日乃至数年没有进展，一旦偶有所得，恍然大悟，立马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而现在，沈乔看着那个卖艺人的一举一动，脑海里却自然而然浮现出一幅情景。情景里，那个卖艺人变成了沈乔自己，手里也不再是狼嚎，而是一把剑。 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海之波澜，山之嶙峋，聚死大道，妙气通尘。 他行云流水地舞出一套剑法，像极了玄都山的沧浪剑诀。可沈乔又知道，那分明不是沧浪剑诀，而是他自创的剑法。慢慢的，那套剑法在脑海中成型。沈乔几乎忘却了周遭万物，他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在客栈之中，忘记了自己身边带着个燕无师，便腾地起身奔向门外，一路足不沾尘朝城外飞掠而去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将这套剑法印证出来。对于武功以真化境的人而言，飞花落叶俱可伤人，所以到了一定境界，武功招数形同外物，未必是克敌制胜的关键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招式就可有可无了。正所谓言为心声，内外兼修，若仅仅只有一身绝世内功，就相当于空有宝山而不知如何使用。齐凤阁一代武学奇才，深知学剑之人剑招太多，容易眼花缭乱，不知何从使用，不如化繁为简。所以他将玄都山所有剑法进行整合，最后只剩下两套，其中一套就是很有名的沧浪剑诀。玄都山的剑招融合道家清静无为、道法自然的原理，讲究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，清灵飘逸。沈乔性子正好与之契合，练起来更加事半功倍。但伴随着他开始修炼朱阳册里的真气之后，原先的剑招已经渐渐变得不太适应。因为朱阳册真气不仅仅蕴含道家原理，还将儒家、佛家的精华融入其中。而儒门的精悍、佛门的刚猛却无法在沧浪剑诀中体现出来。世间万物纵然各有不同，却又总有相似之处。方才他看见那人一边写书法一边舞蹈时，对方虽然身处闹市之中，自己也在干着卖艺赚钱的活计，但他却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讨好围观人群，反而一心一意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里面，手舞足蹈，全神贯注。西域舞蹈奔放豪迈，偏偏书法又是个细腻活，两者结合竟有种刚柔并济的奇异和谐。旁人或许只觉得他的动作十分好看，但沈乔却忽然就触类旁通，从中悟出一套全新的剑法。此时身起剑落，剑光纵横，冬日树叶落尽，万物凋零，然而一人一剑横扫涤荡，折身勾转，有时春风化雨，柔弱无物，有时却又刚于佛杵，历历风行。温温春阳，清清夏月，聚在其中，萧萧秋风，凄凄冬草，隐而不伤，涤涤山川，滔滔江汉，气运天成，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，耸青躯以鹤立，若将飞而未翔。心在剑中，剑在人中，物我两忘，通达明彻。周遭枯木仿佛感同身受，剑气所至，枯木纷纷倒下，地上原本干冷坚硬的泥土出现了一道道剑气，或深或浅，或长或短，偶有的枯叶为剑气所射，纷纷离枝，却未落地，反而围着剑气打转。突然剑尖一颤，枯叶仿佛也跟着微微一抖，而后纷纷射向前方，去势之快，竟悉数直接没入三丈开外的树干之中，不露半分，不留半点。高手以真气灌注飞花落叶而伤人并不稀奇，然而以剑御叶，境界又更上一层。山河同悲剑嗡嗡作响，似乎跟随主人的心情而波动，隐有山河磅礴，风雷奔腾之声。剑气并不刺眼， 仅仅附于剑身上的薄薄一层，比之从前更为柔和。然而这层剑光竟可以随着沈乔的心意而动，时隐时现，与之沉浮。一套剑法使完，沈乔收剑而立，缓缓长出一口气，心中激荡之感还未平静下来，胸口却血气翻涌，机遇作呕。他很明白，这是因为自己的剑心境界尚未稳固，内力与外招不相匹配，所以剑气反噬的缘故。 上次与坤爷一战，虽然以剑心境界令坤爷惊艳恐惧，可那就如同流星从天际划过，一闪而逝，也许偶尔能看见，却没法长久抓握在手中，直到现在才算勉强初窥门径。 学武之人毕生所求，无非是能不断进步，更进一层楼，所以低手仰望高手，高手则希望能继续向上攀登。学海无涯，武道又何尝有涯？剑道四境，剑气、剑意、剑心、剑神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剑神仅止于传说之中。除了战国时的干将莫邪以身殉剑，用命成就剑神境界之外，从古至今几乎无人能够达到这一境界。至于剑心境界，放眼天下，上溯数十年，也仅仅只有陶弘景与齐凤阁二人达到。斯人已逝，陶弘景与齐凤阁终究将成为历史，而沈乔却还活在当下。沈道长收剑立于原地，慢慢调理紊乱的气息，酣畅淋漓的感觉渐渐散去。他忽然想起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燕无师被他忘在十四里了。沈乔暗叫不好，即刻飞身回城。 燕无师身无分文，我这一走，伙计若是上前催讨犯钱，即便现在是相对无害的谢灵在主宰这副性情，也很难想象他会做出什么事来。 想到这里，沈乔脚下又加快了几分，眨眼功夫便回到原来那间十四里。果不其然，二楼临窗处，他们那个位置旁边正围了七八个人，其中有十四东家伙计，也有其他食客。燕无师身处众人注目之下，却一动不动，在蜜篱下的脸瞧不清表情，乍看很像被训斥之后低眉顺眼，不敢动弹。 哦，实在对不住，我方才临时有事离开了片刻，一共多少钱？我来给。 哎呦，哎，这位郎君，我们这也是小本生意，在异国他乡，他本来就处处难行，实在不想惹什么麻烦。这位小娘子身上没带银钱，您方才又没回来，小人本想着自认倒霉，免摊就算了。可谁知这位小娘子她还赖着不肯走，我们一劝她，她就…… 沈乔顺着东家所指，看见岸上已经碎成了一堆鸡粉的杯子和一半没入桌面的筷子，嘴角禁不住抽了一抽。见此情景，他哭笑不得，连连赔不是，又付了饭钱和碗筷的损失，这才拉着燕无师离开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